哋翻嚟啦。 冇人嘅，嗰两只又去咗边呢？ 大哥，我都系， 唉，唔准啊！兄弟姊妹嚟噶嘛，有咩唔可以解决啫？你唔记得咗叔叔讲嘅说话？ 师弟立奇同监狱， 唉，佢哋仲未谂得通啫，唔好理佢哋啦。唉，入房挨下。 系叔叔树瞓咗成晚，我冇事噶啦。你休息咁多日，啲客仔会走噶。不如我 就算我要开工都唔使你帮手，你要休息多一日啊！行啦，我同你入房啦。 哦。啊，大哥你睇，有只相架同张字条喺我床书啊。 睇下咩嘅？ 哦。 嗯， 系我俾你张支票啊。 吓？ 我将呢张支票收起嚟，系要自己时时刻刻记住，家姐系最锡我噶，对唔住啊，家姐。 大哥，真系冇笑。 嗯，我都话噶啦，我哋一家人嚟噶嘛。 嗯，系啦，点解你冇入我张支票啊？ 大哥二哥都揾到钱，唔使你呢个妹妹担心，你留翻嚟做嫁妆啦。 喂，房里边啊，听住啊，出嚟食早餐啊，咁餐好丰富啊，叫做一团和气喂。 嗯，出嚟擦佢哋一餐。 嗯。哎，啱啱瞓醒啊，早晨。 早晨。哇，今餐好丰富、 啊。哇，乜咁大手笔啊？ 冇计啦。 大哥，我同三哥已经搞定你要嘅嘢啦，食完早餐好开工啊。 哇喂，成个时头女咁嘅款、 啊。梗系啦，少一日收入啊，点供我读大学啊？ 仲有啊，我对波鞋都未有着落噶。 原来咁， 冇计啦。 继续食啊！ 啊，继续食啊！唔好客气啊！ 使同你哋客气啊！ 诊所，咁琴晚仲好咧。 切，人哋订饭盒，我有咩理由有生意唔做啫？话知佢系黑市定白市啊？收咗钱就松人。 哦，咩嚟啊？又带女朋友落仔啊？ 我闸住，送饭盒嚟噶。 哦，乜原来你做呢行噶？ 咩啊？呢行好输蚀咩？好过你打黑市工啦！ 你钱啊？ 下次再帮衬啊嘛！ 哼！喂，咩料啊？想玩擦身而果都唔好喺啲咁窄嘅楼梯处啦，撞到人鬼死咁痛。 开门啊！ 唔对路啊！ 你又想玩咩？你哋 玩咩啊？阿树做紧嘢噶。你 們 去睇下有咩料。 阿、Sir， 我唔系想阻差办公，我借厕所用噶咋，唔该借名少少，我想走啊。 走得咁远？ 我借厕所啫，咁都犯法啊？ 你都阿 Sir 白痴噶，下边啲铺头啊借厕所咪仲方便，使唔使特登走上嚟呢度借啊？呢度香啲噶吓？ 咁我咁啱送饭嚟啊嘛。人客打电话嚟话订饭盒，咁我都系照住地主送嘅咋。你唔信啦，唔信啦，你睇你睇，嗰度仲有两盒饭喺台树噶。 哦，你真系送饭盒嚟嘅？ 啊， 系啊，阿 Sir， 我哋一齐嚟送饭盒嘅。系你啊，都叫咗你忍下噶啦。 咁系忍唔得啊嘛，点知道会有突击搜查嘅啫。 诶，走啦走啦。 多谢 多谢多谢阿 Sir。 下次好似佢咁着翻件招牌 T 恤，人哋咪会唔会咯 ？Yes sir。依家冇事啦， 你行到鬼死咁快做咩啫？要追早都追咗嚟啦。 喂，唔该晒你啊，头先你咁帮我。 见你一个女仔咋？如果俾啲阿 Sir 拉翻上差馆啊，留有案底咁就唔好啦。你又系嘅，咁多工唔去做，做埋啲咁唔见得光嘅工，就算工程更高啊，都唔好制啊嘛，因住努力折堕啊。 又口话人话话自己，你又带个女朋友去果树，亲手杀死自己的骨肉，咪仲折堕？ 我系陪客噶咋，那个 B B 根本就唔系我嘅。 吓、啊？ 而家咪几好，男朋友要翻佢咯。 唔系，原来你咁好心噶。 好心又点啊？通常啲人都系睇外表嘅，鬼叫我样衰咩？一啲都唔似二哥。今次多少大哥都好啲啊。 唉，我都唔好得你几多嘅咋？有头发边个想做辣痢啊？如果唔系入过感化院，我又使乜做呢啲工、啊？ 你入过感化院？ 系啊，细细个阿爸就死咗。谂住跟住阿妈翻头噶，就会好日子过。点知个侯父原来是个色狼嚟噶，佢想搞我嘛，咁咪一个花樽剥落个头度咯。卒之咪俾佢害到入咗感化院咯。 哦，咁又惨过我啊！ 喺感化院住咗几年，生性咗好多啦。但可惜啊，人哋一知道我入过感化院，就撒手拧头唔请我啦。 诶，系啊，呢种滋味我最清楚。 你清楚？ 我都是金化院出嚟嘅。 吓、啊，你 唔似咩？细个嘅时候，爸爸妈妈意外死咗，剩翻我哋五兄弟姊妹，我阿叔又冇能力养我哋，所以就将我哋送晒俾人咯。 嗯、 我个养母啊，好鬼暗沉噶，仲下官住晒，佢成日都话我系顶心惨，我啊真系顶佢唔顺真啊。卒之咪离家出走咯，之后识到班坏人。就街去收保护费，就被差佬的咗我入咁化院。 原来你嘅身世都咁惨噶？ 唔系噃，我有个好大佬，佢好似麻英咁，一只嘅担我哋翻嚟。而家我哋嘅兄弟姊妹啊，住埋一齐噶，都不知几咁温馨，几开心啊！ 你就好啦，唉，我冇咗份工，以后都唔知点算啊！ 放心、啊，识着我呢点朋友，你就有运转啦。我帮你找工啦， 真噶？ 真，包喺我身上。系咧，未知你叫咩名字、啊？ 许思恒。 许思恒。 嗯。 就叫你恒恒啦。我嘅情立奇啊。 咁就叫你琪琪啦。 吓、啊？咁加埋咪即系行琪琪？ 系、哦。 坐一坐， 食咗饭未啊？梗系未啦，妹头开多个位啊！ 收到。 啊、我大哥立俊，家姐家善，妹妹家文。 系你好，你哋好，我叫思恒啊。家常便饭，唔好客气啊。 三哥啊，你女朋友啊？ 我哋啱啱结识咋？ 啱啱识， 死鬼！ 我哋反应系大咗啲，不过冇咩意思噶。 我明嘅，立奇啊，夹送俾啲朋友啦。 哦，你唔好见怪啊。我哋嘅兄弟姊妹系咁噶，乜都讲得出嘅，大个心咧冇嘢嘅。 咁至好啊，唔使猜猜下啊嘛。 系咯，我哋咧就系唔想猜猜下啦。你哋点识嘅啫？ 嘉文啊，乜你咁直接噶？ 唔系。 人哋会唔好意思㗎嘛。 你哋放心，我同恒恒呢係同一类嘅人，不拘小节。咁事情嘅经过係咁嘅。 提心吊胆，你真系几可怜嘅。 连妈妈都唔要自己，你仲可怜？ 思恒啊，你放心，你遇着我哋，你行运啦。有乜嘢需要我哋帮忙嘅，即管开声，我哋会义不容辞嘅。 即系咁，佢需要一份工，一张床。大哥你点睇咧？ 冇问题，佢可以帮手加钱啊嘛。咁至于一张床就就借刘伟张床俾佢咯。 咁到时二哥翻嚟顺便啊？ 佢肯翻嚟就算啦。 啊，我暂时打搅你哋嘅啫，迟下搵到工，我会搬出去住噶啦。 冇问题啦。 冇问题。多谢咁多位收留，多谢你啊，琪琪。 琪琪？ 咩啊？佢叫恒恒，我叫琪琪咯。你哋啲表情失礼人啊！系啊，家姐家文，你哋是但一个借啲衫俾恒恒着咧，佢唔敢翻去攞衫。继续食饭啦，恒恒啊，等琪琪夹啲菜俾你啊，你唔好意思就食少啲噶啦。 唔该。哇，毛冠啊，冻笃起。 闩细啲冷气佢咯。 直情闩咗佢啦。 啊？你哋三个有病啊？个厅都冇冷气。 你咪冷气机咯， 冇管冻啊！ 哦，听说冷气机都散嘅，傻噶你哋。 你点唔得闲都要翻嚟噶？ 你唔系仲惊见家姐系嘛？ 啊，咁系唔系啦 ？OK 啦，我听日早啲翻嚟啦。 啊，系咯，唔好放飞机啊！ 系啦， 都知谂清楚要翻去。 你都同我一齐翻去啦。 你想我陪你翻去？ 既然我决定同你一齐。咁嘉文嘅生日，我当然带埋你啦。 咁我哋买咩俾嘉文啊？ 女仔嘅嘢你话事啦。我要翻医院啊。 食咗早餐先啦，我整好噶啦。 哦。 喂，老豆，喂我做咩啊？咩角色咁啱我啊？唔好讲好咗，到时候飞起我啊！女主角，我有冇咁值钱啊？咩话？商家指名要我？我而家唔得闲同你倾，你俾几日时间我考虑啊？系啦，得啦，得啦。到时你再打你啦，系咁先啦。乐威啊，咦，餐台处冇人嘅。乐威，乐威，哼，咁就走咗去咯，冇力搭讪。 啊？使唔使我帮手啊？ 哦，唔使啦，我哋都差唔多搞掂晒噶啦。 系咯，你出去坐啊，我哋都就嚟出嚟噶啦。 咁好啊。 喂，个妹头今晚就丰富咯，有咁多人陪佢庆祝生日，仲有礼物收添，佢一定好开心啫。 诶，刘伟啊，招呼下刘仪啊。 哦， 饮水嘛。 头先咪饮咗咯，唔使招呼噶啦，一次生两次熟啫。 三次系咪大结局啊？吓、 啊， 喂，唔好玩人啦，咪因住搞弯咗佢。 收到， 你而家担担。 大哥，家俊文可以搬嘢出嚟未？ 可以啦。 诶，你又几时收到个妹啊？ 你唔好笑我，你都系啊，全靠佢教导有方咯。 使乜讲？咁人哋住喺树，先至感觉得到喺自己屋企一样啊嘛。 吓，真系咁？估唔到我哋嘅细佬又几细心噶噃、 嗯。我话佢别有用心就真啦。 我认啊，正所谓近水楼台先得月啦，而家系观察阶段。 讲得咁口响，人哋实要你噶啦。 哎，呢层你放心，我未担心过。 你睇佢啊，招积得佢嘅样啊。 三个静鸡鸡喺树蜜针咩啊？ 梗系立起啲衰嘢啦。 啊，家姐，点解你突然间行路冇声？ 因为你嘅集中力唔喺我度咯。 哦，系咁嘅。 喂，八点几啦，做咩嘉文今日咁夜嘅？ 佢补习补到八点啊，而家拍翻紧嚟噶啦。 哦。 等你嘉文打电话翻嚟睇消息啊！ 喂， 喂，大哥啊，我好肚饿啊，有冇留啲饭送俾我啊？ 哦，你都冇讲声，我哋以为你食饱咗先翻嚟噶咋？ 哟，使讲嘅咩？你哋都冇我心嘅？ 唉，你大佬我开火食噶嘛，是但拿几样就煮得嚟食噶啦。你快啲翻嚟啦，大佬煮俾你食啦。 做咩屋企好似静英英咁嘅？得你一个人噶咋？ 系啊。佢哋个个都有节目，出晒街咯。 你系咪整蛊我噶？家姐冇理由会出街噶。 咁你自己翻嚟睇下咪知咯。喂，话时话，做咩无啦啦打电话翻嚟嘅？你而家喺边啊？讲咁多仲唔翻嚟？ 我咪喺电话亭咯。你做咩啊？ 嘉文，嘉